第154集，我接起电话，胸中恶气翻涌，口气也不怎么和善。这么晚打电话过来，唐姐有什么指教？唐一川没回答我的话，直接问我最近的安排。我不信他不知道，明显是许林这小子偷偷向他打了小报告。想了想，我说：新恋情新开始，也没什么特殊的安排，就两个人一起度个假呗。唐一川问 Sarah， 其实是 Timmy。 我故意不解释，说那天你都看见了，何必多此一问。唐一川嗯了一声就不出声了。沉默的时间相当漫长，都叫人疑心他在那头已经搁下了电话。我等得心浮气躁，只差一秒钟就忍不住要哀嚎。唐一川终于开口了，说： 你以后少喝点，即使 Timmy 酒调得再好，一个酒精中毒过的人也应该注意。 唐一川的声音听着有点奇怪，倒不是因为他难得显露温情一面，怎么说呢，这话从音色到气息都与他平常没什么两样，但我还是觉得他出了什么事情。我冷嘲热讽，拒不配合。怎么，这是交代遗言呢？ 傅一池，你很好。 唐一川停顿了六七秒的时间，然后沉缓清晰字字有力地说： 傅一池，你一直很好。 我心头一震，连着四肢一起猛烈发麻，差点连手机都握不住了。愣足半晌，我才回答：你不觉得现在才说这话太迟了吗？说到底我还是不满意，他这通电话没有一点求和的样子。我轻轻叹一口气说：要不你再多说几句，我就考虑看看要不要原谅你。然而他轻轻笑了一声，竟把电话挂断了。我与 Timmy 的旅行并未因唐一川的一通电话而终止。晚上九点的飞机，我独自先出发去机场。 Timmy 说他跟朋友一起稍后就到。连 Timmy 一起统共来了三个人，听 Timmy 介绍都是网红，一个走蠢萌路线，写过几本找枪手代笔的畅销书，长相倒与 Timmy 难分伯仲，扔人群里也是相当打眼的那一票。另一个是以毒舌闻名的时尚博主，又丑又装，横看成猪侧成鬼，尤其是一双细咪咪的三角眼，像在膘肉上划开的一道缝。其中一人对我十分殷勤，一见我就满脸堆笑，握着我的手死活不放，连连说什么傅大律师久仰久仰，还拿那些大一法学新生都懂的法律问题来咨询我。为了不失 Timmy 的面子，我冲其微笑，也努力挤出两声诸如久仰之类的客套话，耐着性子与其周旋。但随着登机的时间越来越近，我的心也愈发忐忑。从昨夜到现在，我一直心绪不宁。这个时尚博主的三角眼，让我想起了那日在红罩龙楼下的邂逅，也让我觉得自己好像遗漏了整个故事中最关键的一环。终于，我忍不住开口问 Timmy： 那晚唐一川来你的酒吧，说有事要跟 Leo 谈，到底是谈什么？他问我哪晚啊。我说就是你非让我跟 Sarah 相亲的那晚。他说哦，你说那晚呀， Leo 后来告诉我唐一川想包场，好像是要约个朋友谈些事情，地方得隐秘，还不能被人打扰。哦对，约的就是今天。我又问 Timmy： 你们同意了？他说敢不同意吗？咱酒吧的消防至今没整改呢。我再问 Timmy： 知道他约的朋友是谁吗？ 今天下午就来了些人，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的呀。 Timmy 状若思考，突然一惊一乍地说： 哦，有一个人坐在豪车里，只隐约看了个轮廓，一头银发，明明有些年纪，但看着十分年轻，非常气派。不怪我夸张啊， 有这种气场的男人，我这辈子只见过两个。除了今天下午这个银发老男人，还有一个就是你大哥傅云宪。气场。 我陷入沉默，仔细想了想后，替米猛拍大腿。 哦，对对，挺叫人不寒而栗的。 我再度陷入沉默，这个银发老者毫无疑问是胡时银。 于志，你也小心。 他说他要你在他的视线里平安无事，即使他不得不在你的视线之外。 我年轻那会儿是个暴脾气，一言不合就跟人动手，肺部也被戳穿过。 傅于志，你一直很好。 一瞬间，一切混乱的线索终于清晰起来。思进剪开，这个故事露出了他最凶残本真的面貌。我扔下行李冲出机场，一边狂奔一边无声嘶喊。 唐一川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 我懊悔，懊悔自己竟没有听见洪兆龙说他的肺部也被戳穿过。他说的是也。如果他不曾见过我，又如何知道我在大学时就被他宝贝儿子派人将肋骨打断，戳穿肺部。而洪兆龙为此报仇，也完全可以如法炮制再来一次。我在明，敌在暗，不比我哥终日与权贵为伍，身边不是特警就是保镖。我这人一贯随心所欲，能躲一时半刻，却未必能躲一年半载。想当初洪兆龙追捕一个背叛他的手下都能天南海北穷追不舍，为什么唯独对我迟迟没有动手，甚至装作根本不认识我？他是在利用我要挟谁？又是谁在那些深夜默默注视，始终护我左右？不与外界联系的初林龙招来了他的全部手下，只等早已逍遥国外的胡四爷为了他的侄孙子重归故土。没人有本事又一生阴狠狡诈的胡四爷入瓮，除了唐一川。也许打从接这个案子开始，他就抱定了必死之心。一场生死大战，三方人马俱已到齐，而我为什么没有听出唐一川的那声你一直很好，分明透着诀别之意。华灯初上时，满城灯火如烟花，久聚不散，映照出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。我如疯子般狂奔于路上，眼望婆娑红尘，想嘶吼，想哭嚎，却发不出一个音节。唐一川，你等我。唐一川，你要活着。我跑到人头熙攘的街上，正巧看见一个提着拉杆箱的男人准备开门上一辆出租车。我半生受制于良好家教，循礼谦让，但事关人命，再也耽搁不得了。对方不满我抢他的车，骂骂咧咧地伸手拉我，被我反身一拳撂倒，目瞪口呆地跌坐在地上，只能像河豚一样瞪眼张腮，气得胀鼓鼓的，骂人也就反反复复的那一句，毫无创意。